你好，我是王征。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专栏的高级篇。相对于基础篇，高级篇所涉及到的知识点，我不会讲的那么全面。我会在讲解一个实际软件开发问题的时候，在阐述具体解决方法的过程当中，将涉及到的知识点给你详细的讲解出来。所以相较于基础篇、开篇问题、知识解答、回答开篇、总结以及课后思考这样的文章结构，高级篇我稍做了一些改变，大致可以分为这样的几个部分：问题阐述、算法解析、总结引申以及课后思考。那好，现在我们就进入了高级篇的第一节，如何确定代码源文件的编译依赖关系。我们知道，一个完整的项目往往会包含很多代码源文件，那编译器在编译整个项目的时候，需要按照依赖关系依次编译每一个源文件，比如 A.cpp 依赖 B.cpp， 那在编译的时候，编译器就需要先编译 B.cpp 才能编译 A.cpp。 编译器通过分析源文件或者程序员事先写好的编译配置文件来获取这种局部的依赖关系，那编译器又该如何通过源文件两两之间的局部依赖关系来确定一个全局的编译顺序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与图这种数据结构的一个经典算法拓扑排序算法有关。那什么是拓扑排序呢？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生活中的拓扑排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顺序的，我们可以把这种顺序想象成衣服和衣服之间有一定的依赖关系。比如你要先穿袜子你才能穿鞋，你要先穿内裤才能穿秋裤。那假设我们现在有八件衣服要穿，那它们之间的两两依赖关系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那如何安排一个穿衣的序列才能满足所有的两两之间的依赖关系呢？这个就是拓扑排序问题。从这个例子当中你应该能够想到，在很多的时候拓扑排序的序列并不是唯一的。你可以点击文稿看我所画的这幅图，我找了好几个满足于这种局部先后关系的穿衣序列。弄懂了这些生活中的例子，那开篇的关于编译顺序的问题你应该也有了一个思路。开篇问题跟这个问题的模型是一样的，也可以抽象成一个拓扑排序问题。拓扑排序的原理也非常的简单，我们重点应该放到拓扑排序的实现上面。我前面的时候多次的讲过，算法是构建在具体的数据结构之上的。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将问题背景抽象成具体的数据结构。我们可以先把源文件和源文件之间的依赖关系抽象成一个有序图，每一个源文件所对应图上的一个顶点。我们可以把源文件与源文件之间的依赖关系抽象成一个有效图，每一个源文件对应图中的一个顶点，源文件之间的依赖关系就是顶点之间的边。如果 A 先于 B 执行，那也就是说 B 依赖于 A， 那么就在顶点 A 和顶点 B 之间构建一条从 A 指向 B 的边。而且这个图不仅要是有效图，还要是一个有效无环图，也就是不能存在一个像 A 指向 B,B 指向 C,C 指向 A 这样的一个循环依赖关系。因为图中一旦出现了环，那拓扑排序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实际上拓扑排序本身就是基于有效无环图的一个算法，具体代码我放到了文稿中，你可以自己来看一下。那数据结构定义好了，现在我们再来看如何在这个有效无环图上来实现拓扑排序。拓扑排序有两种实现的方法，都不难理解，它们分别是 KAHN 算法和 DFS 深度优先搜索算法。那我们就依次来看一下它们都是怎么来工作的。我们先来看 KAHN 算法。 KAHN 算法实际上用的是贪心算法思想，思路非常简单好懂，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定义数据结构的时候，如果 S 需要先于 T 执行，那就添加一条 S 指向 T 的边。如果某一个顶点入度为0，也就是表示没有任何的顶点必须先于这个顶点执行，那么这个顶点就可以执行了。我们先从图中找出一个入度为0的顶点，然后把它输出到拓扑排序的整个结果序列上。我们先从图中找出一个入度为0的顶点，把它输出到拓扑排序的结果序列中，对应到代码中就是把它打印出来，并且把这个顶点从图中删除，也就是把这个顶点可达的顶点的入度都减一。我们循环执行上面的过程，直到所有的顶点都被输出，最后输出的序列就是要满足局部依赖关系的拓扑排序。 我把 KHN 算法用代码实现了一下，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结合着文字描述一块来看一下。你应该就能够发现这段代码实现更有技巧一些，并没有真正的删除顶点的操作。代码中有详细的注释，你自己来看，我就不过多的解释了。我们再来看 DFS 算法，图的深度优先搜索算法，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也已经讲过了。实际上拓扑排序也可以使用深度优先搜索来实现，不过这里的名字就需要稍稍的改一下了。更加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深度优先便利，便利图中的所有顶点，并非只是搜索一个顶点到另一个顶点的路径。关于这个算法的实现过程，我把代码贴在了文稿里，下面我再来具体的给你解释一下。这个算法包含两个关键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通过临接表构建逆临接表。在临接表中，编 S 到 T 表示 S 依赖于 T,S 后于 T 执行。那为什么要这么来转化呢？这个其实跟我们算法的实现思想有关。第二个部分是这个算法的核心，也就是递归处理每个顶点。对于顶点 Vortex 来说，我们先输出它可达的所有顶点，也就是说把它依赖的所有顶点输出了，然后再输出自己。到这里用 KHN 算法和 DFS 算法求拓扑排序的原理和代码实现都讲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别是多少呢？从 KHN 代码中可以看出来，每一个顶点被访问了一次，每个边也都被访问了一次，所以 KHN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V 加 E， 其中 V 表示顶点的个数， E 表示边的个数。 DFS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我们之前就分析过，每一个顶点被访问两次，每条边都被访问一次，所以时间复杂度也是大O括号 V 加 E。 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图可能不是连通的，有可能是有好几个不连通的子图构成，所以 E 并不一定大于 V， 两者的大小关系是不能确定的，所以在表示时间复杂度的时候 V 和 E 都要考虑在内。在基础篇中，关于图我们讲了图的定义、图的存储、图的广度和深度优先搜索，今天我们又讲了一个图的算法拓扑排序。拓扑排序的应用非常的广泛，解决的问题模型也非常的一致，凡是需要通过局部顺序来推导全局顺序的，一般都是可以使用拓扑排序来解决的。除此之外，拓扑排序还能检测图中环的存在。对于 KHN 算法来说，如果最后输出出来的顶点个数少于图中顶点个数，图中还有入度不是零的顶点，那就说明图中存在环。关于图中环的检测，我们在递归那一节讲过一个例子，在查找最终推荐人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脏数据造成循环推荐。比如用户 A 推荐了用户 B， 用户 B 又推荐了用户 C， 用户 C 又推荐了用户 A。 如何避免这种脏数据所导致的无限递归呢？这个问题我当时留给你思考了，那现在是解答的时候了。实际上这就是环的检测问题，因为每一次我们都只是查找一个用户的最终推荐人，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使用复杂的拓扑排序算法，我们只需要记录已经访问过的用户 ID。当用户 ID 第二次被访问的时候，那就说明存在环，也就是说明存在着脏数据。如果把这个问题改一下，我们想要知道数据库中所有用户之间的推荐关系有没有存在环的情况，那这个问题就需要用到拓扑排序算法了。我们把用户之间的推荐关系从数据库中加载到内存当中，然后构建成今天所讲的这种有向图数据结构，再利用拓扑排序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出是否存在环了。最后再来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在今天的讲解当中，我们用图表示依赖关系的时候，如果 A 先于 B 执行，那我们就画一条从 A 到 B 的有向边，那反过来如果 A 先于 B， 我们就画一条从 B 到 A 的有向边，表示 B 依赖 A。 那今天讲的 KHN 算法和 DFS 算法还能否正常工作呢？如果不能，应该如何改造一下呢？第二个是，我们今天讲了两种拓扑排序算法的实现思路， KHN 算法和 DFS 深度优先搜索算法。如果换作 BFS 深度优先搜索算法，还有可能实现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图，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